之前有文章说北京有很多人在假装生活，其实假装生活这个问题本就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北京既不是北京人的北京，也不是什么外地人的北京，北京就在那儿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去或者是不去，是不是假装真的不重要，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自己骗自己。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？ 西北黑那黑，哦呀，西北黑那黑。